的希望，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

好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家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哪个他，那时候爱的男人最不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在孤单的整个家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到中大。 爱情的迷雾， 消失， 爱上未来。 忘了吧，昨天感伤，谁也帮不上忙。关于爱，你问一百个人，回的说成天堂，只是谁能救赎谁的过往，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，千回把爱转难，爱却不是最后一站。忘了是最后一站，爱只是结果的想象。

只知道我在想你、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无言又无尽，你明明不在我身边，我却觉得

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。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，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。来吧妈来吧，一把相约酒吧，来吧一把来吧，一把相约酒吧，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，相约在温暖的情谊中。来吧来吧来吧，一把相约酒吧，来吧妈来吧，一把相约1998，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。心相约心相约，相约一年又一年，无论咫尺天涯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